有譬如我哋有即係幾七十幾萬嘅師生咧做檢測，佔香港人口咧係十分之一咧，嗰陣時都可能會有一啲數據係會浮現咧。咁但係因為我哋始終而家個疫情咧，佢開始喺嗰個峰位回落咧，佢始終係因為個易感人口下跌。就算因為嗰個假期因素咧，大家出去譬如好多跨家庭活動，有啲增加個接觸咧。佢都係會令到嗰個嘅易感人口咧係進一步下跌咧，所以個反彈咧，假期後如果有反彈咧，應該都係一個短暫咧，都唔需要特別擔心嘅。嗯嗯 有啲專家咧就話咧，BA.4、BA.5 個佔比咧嚇，而家就講緊76.9%啦。根據即係呢個嘅佔比而同埋其他地方嘅經驗咧，咁好可能個確診數字之後會見頂回落啊。你點樣理解呢個嘅講法？呢個兩者嘅關係係乜嘢？ 嗱，其實呢個我諗係有少少係值得商榷嘅。因為咧，而家我哋疫情見頂咧，最主要因為嗰個 BA.5 嗰個嘅上升速度咧減慢咗，佢上升嘅增幅咧係唔夠嗰個咧，即係其他變異病毒株嗰個嘅下跌嘅速度咧，而令到疫情係回落嘅啫。完即係呢個見頂之後咧，仍然個 BA.5 嗰個或者 BA.4 個比例咧都會繼續上升嘅。只不過咧，呢一個上升咧，係因為咧，佢仍然係一個整體嘅絕對數字咧，可能佢都係一個，可能仲有一個緩慢上升啦。但由於其他嘅變異病毒咧，漸漸唔能夠喺我哋人群中咧係有效傳播咧，係開始減低咧，就令到佢咧變成個不斷都攀升咧。佢係有機會 BA.5 加埋 BA.4 咧，好似美國一啲地方咧係有接近即係98%嘅，佢已經去到兩個加埋，所以就係而家我哋個比例咧係未去到個峰位嘅，即係話只不過疫情係到個峰位，唔等於個比例咧。佢係會去到峰位，因為我哋都係要時間咧，係俾嗰啲嘅其他嘅變異病毒株咧，慢慢咧喺我哋嗰個羣體中減低咧，甚至乎係消失嘅。 梁醫生就好多地方咧就已經即係放寬咗好多即係防疫嘅限制啦。咁佢哋嗰個嘅理念咧就係、是、都未必係咁着眼於每日嗰個新感染嘅個案嘅數字，而係現有嘅個案數字裏邊有幾多係真係重症或者個死亡率咧係有幾高咁樣嘅嚇。咁嗱、我哋而家嗰個 BA.4.4.5都係漸漸成為即係主流啦。咁其實我哋係更加關心咧，係咪應該更加關心即係呢啲新嘅變種病毒佢嗰個嘅嚴重性同埋死亡率係咪比其他嗰啲高咧？咁如果冇嘅話，咁如果唔係嘅話嚇，咁係咪即係每日仲係要咁好著緊呢一個嘅即係新感染嘅數字？ 我哋都唔能夠咁講，每一個數字咧喺流行病學嘅監控都有用嘅，都唔能夠太過偏向一邊咧，因為始終咧，就算而家講緊一啲嘅 Omicron 咧喺唔同嘅地方咧，佢仍然都有一定嘅比例咧係有啲嚴重病，又是係一老一幼咧，仍然都有咁問題。你台灣見到咁嘅問題啦，香港亦都見到咁嘅問題，所以我哋都係要睇翻嗰個實際上嗰個數字，同埋一樣要大家理解咧。如果我哋相信醫療系統嘅而家俾緊個警報咧，即係話要調整服務啊，好多個警報，人手寫到咁緊嘅警報，唔係一個虛報咧。咁其實我哋個社區咧，其實仍然咧都係受到個疫情咧個廣泛嘅影響咧，個醫療系統都係受壓嘅，因為我哋人口咧係香港人啊長命啊，我哋嗰個年齡嘅平均數，即係話嗰個即係年齡嘅中位數咧，其實仲高過即係歐美咧，都差唔多四五年。而我哋本身個老人家亦都好多長期病患咧，雖然我哋見到啲嚴重啊，或者真係好嚴重危殆個案咧，可能都係0.，即係話2% 左右度咧，但有大量嘅高危嘅長者咧，因為有其他長期病患咧，佢哋個病情都要小心觀察同治理咧，這個令到我哋嗰個醫療人手咧係高度扯薄咧。如果個人手進一步扯薄咧，而呢個 BA.5 咧係一個高度傳播性，佢有機會喺我哋啲院舍同埋喺個醫院度咧產生一個大型嘅爆發咧。如果呢樣嘢出現咧，係會令到嗰個嚴重嘅長者咧係即係話係急增，亦都令到咧 我哋嗰個人手咧，好多醫護人員咧係需要隔離檢疫咧。喺咁嘅情形咧，其實係會產生一個惡性循環，因為人手越扯得薄咧，越容易有爆。所以咧，始終都要等到醫療系統嘅警報真係解除咧，我哋先至有空間咧係睇嗰個外防輸入啊，同埋內防嗰個反彈。不過呢個應該都好快，因為我哋呢個 BA.5 嘅疫情咧係已經即係應該係過咗個峰位嘅啦。其實如果你睇個七天平均數咧，我哋個個案嘅本地嗰個確診嘅數字總數咧，其實喺九月九號咧，其實去到一個最高位嘅，即係大約係七天嘅平均數啦，每日大約本地個案係10090宗。咁其實呢個數字其實已經係開始回落，但因為有個假期因素咧，我哋都睇個假期後。其實假期後，我哋有好多空間可以檢討我哋好多嘅措施，包括埋即係話唔啊，所有外防輸入啊，我哋內部嘅防控啊，同埋疫苗護照。但係喺我哋嗰個本身個病毒嘅自然傳播咧，唔能夠俾到我哋咧係預防嗰個傳播咧有一個大嘅係避免到一個即係話海嘯式一個爆發嘅風險嗰陣時候咧，我哋都係要咧。是觀察住嗰個個案嗰個嘅增幅咧，因為呢樣嘢咧其實係最先嘅數字，你嚴重個案入院嘅數字係後知後覺嘅。如果你淨係睇後知後覺嘅數字咧，可能你醫院冧咗，你先見到個問題。 OK， 梁醫生都想請教你，頭先我哋都提到咧係強檢公告呢個政策啦嚇，頭先都引述一啲統計就係話咧，有部分嘅市民咧就冇去遵守強檢公告嘅指令啦。另外咧，亦都有啲人認為呢個嘅強檢係。成效低啦，同埋擾民啊，動用大量資源等等，你點睇強檢公告呢個政策啊？ 嗱，我諗嗱，有一啲嘅問題咧係香港獨有嘅，我諗全世界咧係住喺呢啲多層大廈。共用呢啲 lift 啊，嗰啲危險嘅設施入邊咧，我諗喺香港咧，我諗都係數一數二噶啦。而呢個因素咧，以前係咁，而家都係咁嘅。呢個因素係冇改變到喺呢啲地方咧產生大型傳播咧，咁葵涌村都係一個實例啦。咁變咗咧，喺我哋疫情咧仲係一個嚴峻嘅階段咧，我哋都係有需要咧防止呢啲多層大廈入邊咧有一個持續嘅爆發。咁而家咧，其實佢都係選擇性嘅，係兩組方面咧。一方面咧就係話，你個大廈嗰排出得好多個案，咁呢個係佢係會做強檢啦。而係話你一係咧就污水入邊咧比其他地方高好多，咁你先係會做強檢啫。咁實際上影響嗰啲其實幾十間嘅樓咧嘅樓宇咧，佔香港全部樓宇都係一個絕少嘅數目啦。咁至於你話咧？佢哋嗰個本身嗰個嘅譬如話你個污水嗰度，你話啲人係住喺嗰度入面咧，已經係話唔能夠我哋做個指標咧。如果你話陽性，你就走去驗，當然唔得啦。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等呢啲特別高嘅，咁無論啲人喺邊度住咧，咁其實都係表示當地喺最近呢個疫情都係比較其他地方嚴峻嘅，所以呢個都唔係一個實際上嘅問題啦。而另一樣嘢嘅，你話嗰個人手嗰個資源問題咧。我諗相對一啲圍封咧，我諗你嗰個強檢嘅動用嘅資源，我諗係相對咧就唔係真係咁大啦。咁變咗咧，呢啲咁嘅措施都係啦。如果我哋能夠個社區咧已經係透過個病毒嘅自然傳播咧，已經能夠令到咧。佢唔會再喺呢啲多層大廈產生一個即係話係一個快速嘅傳播咧，咁我哋當然咧係有個空間咧可以咧考慮咧係同其他啲嘅內防反彈嘅措施咧同時去即係話考慮邊度去調整嘅。至於你話一啲冇遵守嘅人入邊，咁我哋都唔能夠淨係見到單丁嘅樹木，唔係睇個整體個森林嘅。如果我哋做咗10,000宗嘅執法行動啊，有少過1,000宗嘅，即係話係冇遵守，咁其實你睇翻都係少過10%，即係話九成以上嘅居民其實都好合作嘅。咁呢度我哋都多謝佢哋啦。咁就係話，至於有個別嘅情況咧，咁當然呢個世界幾時都有啲個別嘅例子，咁又唔需要太過。我深究嘅， 好啊，唔该晒梁志超医生，多谢你啊。

可能咧会被罚款10,000蚊啦，吓10,000蚊。咁或者咧，政府会再向佢发出一个强检令啊，吓强检令就向个人发出啦。咁佢就必须要喺限时之内咧做翻个强检啦，否则咧就可能会罚得更加重啦。分别咧就系罚款50,000蚊同埋监禁6个月嘅咁。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即系根据报纸嘅统计啦，过去嗰1.5个月咧。政府都喺30多栋楼咧，就係、是、做一个抽查啦。咁抽查咗10,000人多啲啦。咁有982人咧就冇进行检测，即係9.2%嘅人咧係冇检测到啊。其中咧就係269人咧係被罚款10,000蚊噶。杨立门， 係啊，咁头先我哋都访问咗有关嘅专家梁子超医生啦。咁都问翻究竟我哋要维持呢个咁样嘅制度嘅时候。我哋觉得是不是物有所值呢？因为我哋每日抽到呢啲所有大厦强检抽到出嚟嘅阳性个案咧，都大概1%到嘅啫咁样。咁梁医生咧就系话，香港咧其实系有一个全世界都好特别嘅一个情况啦，就是、因为我哋嘅居民咧大多数都系住喺啲高层大厦嘅，咁多层大厦啦，咁因此咧就有垂直传播嘅风险咧就好高嘅咁样吓。咁其实香港我又觉得未必真系全世界唯一一地地方系。有即係高層大廈啦嚇，咁同我哋好相似嘅即係新加坡咧，其實佢哋即係住嘅，當然佢嘅平均嗰個面積係多好多啦嚇，即係比香港，咁但係佢都係住喺啲多層大廈，咁即係如果你又話有即係垂直傳播啊、污水啊嗰樣嘢咧，即係嗰度都應該唔會即係同我哋相差好遠嘅嗰個情況嚇，咁所以即係大家可能都要即係比對一下，即係不同地方嘅政策咧，究竟係即係邊個會係比較有效啲咧？咁我哋其實而家我哋嗰個防疫政策要咁成個社會咁樣配合嘅，究竟我哋係咪應該要即係？到適當嘅時候要檢討一下咧。 根據港大嘅何柏良醫生都講啦，咁其實當初向一啲大廈發出強檢公告嘅用意咧，就係防止大廈出現橫向或者直向嘅傳播啦，亦都要係揾出源頭，同埋係移走佢啦，可能送佢去一啲嘅社區隔離設施嗰度啦。咁但係而家嗰個已經係容許咗家居隔離啦，一啲嘅即係家居情況容許嘅人士可以家居隔離啦。个防疫重点咧都系转移咗啦，就并非唔容许社区有传播链，其实都仍而家都叫做每日即系几千上10,000嘅咁，咁就都其实都几难去阻止嗰个社区嘅传播链啦。亦都系而家个重点已经转移咗，要减少重症同埋入院率啦。咁所以如果强检系要用相当大嘅资源，成效亦都唔高，亦都有啲人觉得系扰民嘅时候，究竟仲系咪需要做呢个嘅强检？公告咧，其实咧就我唔知道各位听众咧所住嘅大厦系之前有冇中过强检公告啦？大家系从乜嘢方法？咩途徑啊？去得知自己個大廈係中咗強檢公告係需要強檢嘅咧？ 係，我諗即係一般嚟講都係好清楚嘅，係咪？因為好多即係物管公司啦、大廈咧或者你公屋都係啦嚇，咁都有一個幾快捷嘅即係通訊嘅制度，話到俾所有居民聽嘅。有啲就可能有 WhatsApp 啦嚇，有啲可能即係貼曬啲公告出嚟啦咁樣。 貼喺啲大廈嘅公用範圍啦，lift口啊、lift裏面啊咁樣。 咁但係當然你有冇個人有冇收到或者有冇睇到呢啲咁嘅信息咧？真係另一件事啦。 咁可能即係有啲嘅居民未必真係有留意呢啲大廈張貼嘅公告啦嚇。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可能。有啲人真係覺得都相當之擾民啦，即係頭先都講啦，因為你係中咗強檢公告，係必須要去流動採樣站或者係社區檢測中心嗰度做核酸檢測噶嘛，咁而咧亦就根據近期嘅報道啦，其實有啲大廈咧近期都係多次咧係中咗呢個強檢公告嚇，咁譬如話有啲區議員都講啦，荃灣樂遊居咧短期內都係獲發咗多達5-6次嘅強檢公告，咁有啲居民都覺得好唔方便。即經常都要去走去做強檢啦，咁而另外咧就因為譬如有啲地方啦咁都連續幾棟大廈，即同一個屋苑幾棟大廈都要強檢，咁就變咗咧有啲嘅檢測站咧都需要排隊啊。講緊就係美孚新村啦咁近期都有多座嘅大廈要強檢啦，有啲居民話咧。 要等成三個鐘咧先有得檢測喎。 哇，三個鐘！ 又呢啲情況又會唔會係令啲居民可能即係感到煩厭，即係唔再配合強檢公告嘅其中一啲原因咧、 有可能係啊。 嚇、嗱，不如我哋都呼籲聽眾啦，各位有咩嘅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嚇。呢個時間不如都請嚟啲區議員同你傾下啦。電話旁邊有沙田區議會主席麥潤培啊，麥潤培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系你好， 嗱，你所属嘅马鞍山区啦，咁啊近期都譬如话有啲嘅屋苑咧，就被政府抽查强检令强检公告下强检公告嘅大厦有啲抽查啦，咁都发觉有啲人系有违反，即系冇去做检测，结果被罚款。其实啲居民系唔知啊，定系唔愿意去检测，定系点咧？ 我哋馬鞍山守護線，即係我哋嘅團隊咧，佢其實早前咧係響馬鞍山嘅各地方，我哋做咗一份問卷嘅。咁而嗰份問卷咧，我哋咧其實就係就住咧響而家呢一個檢疫嘅政策啦，咁同埋呢個資訊鴻溝嗰個嘅情況底下衍生出嚟嘅一啲嘅問題。咁其中有一樣嘢，我哋係問咗啲街坊咧，就好清晰嘅就係講一樣嘢，就係咧就係好多市民根本係唔知道。自己嗰棟大樓係要強檢嘅。啱啱我都聽到好多主持人都講啦，就其實好多管理公司啊，甚至係政府響電視啊，有時其實都會咧係話俾市民聽，喂邊一棟大樓係要強檢噶嘛。咁但係咧，其實有幾多人真係會成日睇電視，同埋而家疫情底下，佢哋真係會落街，甚至啊，佢哋係有留意網上咧。咁呢班人咁點咧？嗱，呢一班人的而且確係有啲真係唔知道自己幾時要落去。我自己都做老人中心嘅，其實好多老人家咧都係要落嚟問我哋 NGOs， 喂，係唔係我哋要強檢佢哋先知？咁如果有啲人係冇呢啲咁嘅 network 嘅時候，或者佢哋嗰個 social network 本身係薄弱嘅時候，佢哋點知咧？呢個第一樣嘢咧。 但有冇了解翻即係譬如呢啲街坊啦，咁佢哋所住嘅大廈，其實物業管理公司有冇貼翻相關嘅通告俾？ 有貼。呢、這個係必須貼嘅，每一個管理公司佢哋都有貼嘅，但係貼喺個 lift 度，咁如果有啲人冇出街咁點咧？喂，即係你真係你有啲老人家或者係有一啲嘅街坊係會兩三日唔出街，咁點樣樣咧？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第二咧就係咧輪流轉啊，即係咧你好似我哋以利安村為例啊，佢哋根本咧就係、是、嚇。啊，唔係幾日前先至驗過咩？點解而家又要去再檢一次嘅？咁我係咪睇錯咧？我係咪睇漏咧？ 即係以為自己已經檢咗啦，係嘛？唔使再去。 嗱，會亦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同埋最重要嘅一個位係有啲市民真係感到煩厭啊！你一班人，你叫我落去驗，我要喺度排隊，我要隨時中招，係咪啊？咁佢哋會有啲恐慌啊！咁有啲街坊的確係明知係要驗。不過咧，佢又可唔可以唔驗？好啦，原來最重要有一個位置就係有好多市民咧，又調翻轉，佢係咪都走落去驗？嗱，即係真係數到佢啦，佢又真係走落去驗，但係佢自己亦都唔知道，原來中咗招三個月又唔使驗，即係有好多呢啲嘅問題喺度嘅。咁而呢啲嘅問題，政府係冇解決過嘅，繼續有得呢一樣嘢繼續去運作。咁但係咁咪有啲市民咪會好苦躁囉。咁有啲就話啦，我半年前中咗招，我係咪又唔使驗啊？你個制度或者你個解釋唔清晰嘅時候，咁佢哋都有機會係咁樣中招喎。咁所以其實都好煩惱，好閉翳㗎。 咁你覺得即係點樣先可以啦？即係我諗個前提就係真係要維持呢個咁樣嘅制度啦。即係估物量，你覺得佢即係有冇效都好。咁點樣先可以係更有效咁樣令到所有居民都知道，即係去嗰、那個見到嗰個檢疫通告，然之後自己去檢測咧、 首先我覺得倫理關係好重要啦。即係你即係好似我哋區議員，我哋就有我哋嘅群組啦。咁但係有幾多人係會真係即係我哋一個選區有幾萬人，有幾多個真係入我哋群組？有3000多人已經好好啦，我嗰度。咁但係啦，都要靠居民自己嘅互助啦。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好重要咧，就係、是、話政府宣布嗰個嘅信息嘅時候咧，其實係冇錯，係透過管理公司宣布嗰個信息。咁但係其實係唔係都可以咧？係嘗試一下，即係利用更清晰嘅大眾傳媒，係好表明嘅話俾人聽邊一棟要強檢。嗱、即係咧，唔係淨係打個咩出嚟，或者叫做打個信息出嚟，喺啲傳媒度啊，喺嗰啲嘅電視台啊，打幾個信息啊，邊強檢我係咪真係坐喺度睇足咁耐啊？ 咁其實可能係要好清晰嘅話俾人哋聽啦。咁但係當然我自己本人咧，我覺得再係咁樣嘅不斷咁樣所謂強檢落去，係咪真係個成效喺度咧？嗱，我而家睇到其實係個成效唔大嘅，反而政府係唔係要著力推動多一點咧？就係真係自己屋企嗰個快測嚟去替代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反而係重要。你而家中招嘅人都係靠快測而去處理噶嘛？ 係啊。 是啊，你真係要靠快測嚟申報噶嘛、 嗯？ 喂，其實你呢樣嘢你可以做得到噶，即係呢樣嘢你可以做得更好啊、嗯！而唔需要咁擾民同埋咁花錢咧， 嗯、 再喺呢度不斷輪流轉咁樣樣咧、 嗯， 其實真係我睇到係意義不大。你睇下每條村真係唔係強檢嗰棟係揾得特別多啊？我睇唔到。 嗯 嗯。 但係你而家最多攞到個採樣數字最多係咩？就係、是、啲人自己快測啊嘛、 嗯， 自己快測 check 到自己報呢、okay. 個最多噶嘛。 嗯， 咁其實係咪谷呢樣嘢好過係去再做呢個咁擾民嘅措施呢？咁樣能唔能夠將快測替代到呢一個排隊呢？我相信呢一個政府要考慮 囉。OK， 好啊，咁我同你傾到你先，多謝你嚇，莫樣培。 唔該曬你。 莫樣培就係沙田區議會嘅主席嚟㗎。咁啊，有冇諗呢？真係以更加廣泛嘅快測去到處理。咁其實政府而家都有來唔少去派一啲嘅快測包俾一啲污水檢測呈陽性嘅一啲區域嘅咁。咁但係始終咧，即係快測其實更加冇一個嘅即係強制性啦， 唔係咁你可以強制嘅，即係強制即係檢測公告咁，但只不過咧就係強制你一定要做快測咯，就唔係落去做嗰、那個去個中央一個地方或者一個診所度做。做嗰個檢測， 嗯，咁我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 嗯， 電話旁邊有聽眾黃先生喺度，黃生你好， 係你好， 係 請講啊。 嚇，咁其實我就本身住上水彩園村彩屏樓， 嗯， 咁我哋曾經經歷六次強制檢測， 哇，六次，嗯， 係 啊， 真係冇錯。 第一次咧就成條村一齊檢，嗰、次就排九個鐘頭，跟住我打咗嚟你哋電台咧就投訴完，就係、是、二月嗰陣時咧就由18度排到12度，咁啊，跟住後屘就派籌啦。咁其實點講呢？你逐座檢都冇問題，但係嚟講呢，個信息唔得啊，因為你話 lift 嗰度呢，其實因為呢，我哋屋村嗰啲 lift 呢就貼滿曬嘅，唔准養貓，唔准養狗，唔准等垃圾。 太多資訊啦， 係 嘛？ 係啊，冇人睇嘅。 但係呢，唔係你以前呢，就十幾年前試過㗎。是出紅色通告、紅底通告啊，即係變咗人跨住入啲會睇啊嘛。 嗯， 因為你所有嘅通告都係藍色底嘅時候，人哋咪以為係含隻錢嘅。 嚇， 咁樣咯。咁另外嚟講咧，就好簡單啦。我哋未試過颶風，但係即係好簡單，最出名就係水泉澳村啦，颶風都唔出嚟嘅。咁嗰啲就有百幾個冇檢嘅，即係次次都去颶風，佢可能知自己有，佢唔出嚟。所以罰係啱㗎，因為點講呢，我哋呢啲即係啲小市民呢，即係奉公守法，但係隔離嗰個唔去檢，你呢啲而家啦話返嚟香港三加四喺屋企嘛，咁如果你屋企復陽嘅時候，咁你又唔去檢，強檢你又唔去檢，咁驗咗座樓永遠都有人有中招嘅，咁你唔罰唔得㗎喎，咁其實我個人認為呢，因為房署係有我哋嘅電話㗎嘛。咁你咪發條短信咯，日頭開，即係有短信咪變得更加證明到我係通知個住户咯。 好，唔該曬啊，黃先生嚇，聽聽陳女士嘅電話先。陳女士你好。 係咁樣嘅，我就覺得檢測呢樣嘢，用污水檢測呢，其實我都冇話即係覺得佢都有成效嘅。咁但係個成效呢，就話譬如80年代嗰時呢，好多嘅大廈住宅呢係樓下基座呢係商場嚟㗎。咁淨係大埔咧有一個好大嘅商場，咁我哋有廿幾座，全部樓下都係個商場嚟嘅，商場嘅廁所咧係好多嘅，咁、那個商場都好多人流嘅，咁我哋嘅污水渠咧其實就同啲商場咧係互通嘅，咁我唔知啲污水究竟係攞個樣本究竟係邊個位攞啦，咁就發覺咧，如果你話做一個強檢嘅話咧，咁商場係唔使做嘅喎，而只係大廈住宅啲住户做嘅。咁其實個成效去咗邊度咧？因為其實我諗商場嘅人流係仲多過大廈嘅住宅嘅。咁你做呢個污水檢測出嚟嘅話，咁其實究竟係 明白 嗰個 sample 咗邊咧咁樣咯？ 對於即係污水嗰個樣本嘅來源有個疑問啦，即究竟係住户定係商場嘅咧嚇咁。好啦，跟住頭先都有區議員啦、聽眾都講到話，即究竟嗰個嘅資訊發放嘅問題啊，不如啲時間都同一啲嘅物管業界同我哋傾下啦嚇。電話旁邊有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前會長余真，余真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其实而家系啊系啊，你好吓。而家一般嚟讲咧，通常物业管理公司知道即系政府发出嗰个大厦嘅强检公告之后，都有啲乜嘢嘅即系唔同嘅方法去到同居民去到沟通嘅咧？ 我哋其实咧嗰、那个沟通或者发放嘅消息咧，系视乎嗰个大厦嘅管理模式嘅。 嗯。 咁有啲大厦咧系好多栋楼啦，咁佢人强马壮咧，咁嗰、那个发放消息咧就会即系好啲啦，即系譬如除咗贴通告之外，仲可以派信箱逐家逐户通知咁样。咁但系有啲单栋楼或者系人手不足嘅地方咧，就只可以喺楼下或者个 lift 里面贴个通告啦。吓、咁甚至有啲地方咧就连呢个人手都冇嘅吓。咁呢啲地方就真系靠居民即系自己留意佢个信箱或者留意政府派嘅嗰啲单张啊嗰啲咁嘅嘢。 咁唔係話有啲即係多棟單棟樓聯合咁樣係由有一間嘅管理公司去睇嘅，係咪有冇呢啲情況㗎？ 暫時好少咁嘅情況㗎，好、 okay, 少嘅咁、所以如果單棟樓嗰啲咧，基本上咧，就算係據我所知咧，係好少好少。就算有都係偶然間派個人去巡下，就唔會駐場嘅。因为不是驻场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一点了，那个通知消息就。 其实刚才都讲过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向住户发短信啦。其实想问即这些的方法呢，其实都涉及会不会都一些成本的，即是会不会是某一些规模的物管公司才可以做到向住户发短信这个的通知方法呢？ 没错，好通常咧，呢啲係比較大規模嘅屋苑咧，或者係最近呢十年八年建，即係落成，特別係近呢五六年落成嘅大廈比較新式咧，咁佢裡面嗰個網絡嘅鋪設咧係比較完善，咁所以喺呢啲嘅大廈咧，佢個發放信息咧就除咗一般我哋紙張嘅貼通告之外咧，亦都可以透過手機程式啊，咁嚟到通知居民噶。 嗰啲手機程式即係其實呢啲發放短信其實要幾多成本度啊？ 咁呢個就視乎嗰個手機程式裡面包含佢個服務有幾多，係大家都唔同嘅。咁但係咧都包含咗喺個管理費裡面。咁嗱，據我哋所知，依家你就算係好豪華、好貴嘅、好新穎嘅、有曬會所嘅，都係四個零錢一尺嗰只啦，都已經包埋呢啲服務噶啦，即係咁樣咯。 咁有傳媒都做過一啲即係調查啦，就係話政府咧都有陣時抽查嗰啲曾經即係被即係強檢嘅即係大廈嘅，咁啊發現咧，其實都有唔低嘅比率嘅人咧係冇去做即係檢測嘅咁樣嚇。咁其實呢啲個案之中，其實係物管公司係完全係冇話有任何嘅疏忽嘅，嗬，即係冇有一個個案係因為物管公司冇通知到啲居民，因此咧就係有人唔知道，係冇呢個情況嘅，係嘛？ 首先我要澄清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咧就冇嗰、那个职责系为政府负责任咧，系通知到每一个市民嘅。 系 我哋冇呢个职责。 OK。 咁依家我哋嗰个发放通知啊，或者系帮一帮政府，咁呢个咧纯粹系一个义务性质嘅帮忙， 帮政府去做宣传嘅啫。 系啦，即系帮佢，亦都系方便居民咁解嘅啫。咁但系咧就仲有一样嘢咧，我想大家都要留意咧，就管理公司亦都唔会话逐家逐户去调查你间屋里面有几多人喺度住啊嘛。系咪吓？咁你譬如里面分开几个劏咗几个房租俾几户人家。咁樣我哋係有時真係冇辦法掌握到裡面究竟有幾多人嘅，咁亦都冇嗰、那個，我哋都冇個責任咧，係入到屋裡面，因為我哋係負責公共地方嘅。 剛才都聽有啲區議員講咧，其實部分嘅住户咧，可能真係對於資訊嗰個發放唔係咁敏感啦，甚至咧佢可能即係唔多出街啊，變咗咧就少睇一啲公用地方嘅一啲公開嘅張貼嘅資訊啦。變咗其實有冇方法可以做得好啲咧？譬如話即係管理員會唔可以即係見親個街坊就睇一句啊強檢咁，即係呢啲方法係咪都可以考慮咧？ 嗱，見得到嗰啲就落到街嘅啦，係咪先嚇？咁但係見唔到嗰啲，有啲真係有需要咧，嗱就要視乎咧嗰個居民有冇向管理處尋求協助嚇，因為都要佢通知管理處話我需要幫忙嚇，否則嘅話我哋都冇辦法噶，係咪？ 係嘛嚇？咁公屋又點咧？ 嗱，那個現實真相咧就可以講俾大家聽就，其實我哋好多屋苑咧，我哋有個別居民。或者呢個業主咧，佢有特別需要咧，佢哋會通知我哋，我哋都有個記錄，有咩特別事咧，係會特別去關照佢嘅，即係會係咁嘅情形嘅。咁如果係喺呢個公共屋邨嘅管理裏面咧，我哋就更加咧係留意呢啲嘅獨居啊，或者係即係冇辦法行動啊呢啲人嘅特別需要咧，係會更加留意嘅嚇。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係有大型嘅屋苑咧，一般嗰個服務咧。其实都几个位嘅， OK， 好啊， 好啊，唔该晒余生，多谢你啊。 余 生就是香港房屋经理学会的前会长来的。咁我想其实方法是总有的即是或者张贴多啲通告咯。 是啊是 啊， 是啊。 或者刚才所讲真的可能特别留意一啲可能是独居啊或者长者的住户又特别多啲嘅即是人对人嘅一啲资讯俾佢哋。 冇错冇错。 好啦听一听呢、這个傍晚新闻天地啦。 计划收回同埋清理有关土地，地政总署已经先后两次酌情将迁出限期延至今年嘅六月底同埋九月十三号，给予足够嘅缓冲时间，俾计木厂安排搬迁或者重置。为咗公共利益考虑，实在冇空间进一步延迟迁出限期。政府会向合资格嘅业务经营者提供金钱补偿，并且会将计木厂内需要处理嘅木料运送到环保。保署辖下的园林废物回收中心 Y Park 妥善处理，并且尽可能循环再造，转废为材。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新增7222宗本地确诊个案，多11名患者死亡。一名患有脑痫症的10岁男童确诊之后情况危殆，他有发烧同埋思考症等的症状。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首次外访。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由苏格兰抵达爱丁堡，民众夹道送别，而拜登正式接受邀请，与夫人出席英女王的国葬。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八至十加，健康风险甚高至到严重；路边监测站十至十加，健康风险是甚高至到严重。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甚高。预测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东海一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

有時會有脫班嘅情況啦。咁啊，如果係啲司機咧，就係、是、人手唔夠，比較老化。咁當然啦，即係年紀大，咁可能代表住即係經驗好啲啦嚇。咁但係亦都唔排除真係有部分真係年長啲嘅司機咧，咁會唔會話真係個身體機能都出現咗啲問題咧？咁都係令人擔心嗰個嘅服務質素嘅咁。咁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咧？咁而家有啲嘅商會就話希望咧政府可以為呢個小巴咧引入外勞啊。 嗯，係啊。亦都有立法會議員咧，都係似乎係同意呢一樣嘢嘅嚇。咁、因為而家嗰個司機嘅平均年齡真係吹高啊嚇。咁咧就頭先我哋即係喺度講咧，就都係我覺得係有啲令人擔憂嘅情況嘅。因為咧好多嘅年青人咧係唔想入行啊，因為佢嗰個平均月薪咧大概15,000-15,500到嘅啫嚇。咁、那個工時咧亦都係好長啊，即係十幾小時啊嚇。咁咧就同埋就好多即係最近亦都嗰個小巴嘅即係生意唔係咁好啦，因為疫情嘅問題啦，同埋佢哋根據佢哋行業嘅人講咧，就係、是、因為港鐵咧最近都擴充咗好多嘅路線，即係打擊咗業界嘅生意嘅嚇。咁因此咧就亦都真係唔夠人手用，因為好多人唔入行啊。咁究竟係咪輸入外勞係一個嘅即係出路咧？咁呢個大家都要諗一諗嘅嚇，因為咧就究竟係會唔會對即係現行有好多人都找不到工作啦，咁都会再即系多一重嘅打击咧，咁样吓，咁呢个咧都系要考虑嘅。 有啲商会就话咧，专线小巴都适合引入外劳嘅，因为个线路固定啦，咁其实就都可以咧，唔使多点讲嘢都可以做到。咁、但系有啲工会就话咧，其实而家仲有司机人手噶、哦，系咪真系需要走到引入外劳呢一步咧？吓，嗱，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9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7772宗系本地个案。医管局呈报11患者死亡。一个患有脑痫症嘅10岁确诊男童情况危殆，佢有发烧同思考症等病征，神志转差，正喺玛嘉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已經接種兩劑科興新冠疫苗。當局表示，疫情近日有些靠穩和回落跡象，但仍然有待留意中秋節假期之後會否反彈。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個星期三起國事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央視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個星期三至五將會出席在烏茲別克薩馬爾罕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22次會議，並應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和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邀請，對兩國進行國事訪問。日本傳媒報導，首相岸田文雄最快可能在今個星期決定放寬入境政策，容許自由行旅客到日本旅遊。在疫情大流行之前，68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士获日本豁免旅游签证。富士新闻报道，当局计划以豁免旅游签证的方式作为进一步放宽边境限制的措施。日经新闻就报道，日本政府可能会在10月之前取消每日入境人数上限。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当局考虑放宽限制的时候，会在防止感染传播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之间作出平衡。新西兰政府取消强制佩戴口罩和接种疫苗规定。总理亚德恩在每星期记者会上说，现在是时候安全地揭开国家防疫的新一页，无需再采取特殊措施。他说新西兰的民众和企业可以两年来第一次带着确定性接近夏季推动经济复苏。政府的声明说，将会取消所有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但在健康和长者的设施除外，只有新冠病毒阳性的个人需要隔离7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呢一節咧就討論緊小巴司機人手不足同埋老化嘅問題啊。咁、各位聽眾點樣睇咧？有冇啲小巴業界、小巴嘅大佬都對呢個問題有咩嘅睇法？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大家覺得呢個人手不足嘅問題個即係原因啊，根源喺邊度咧？大家又覺得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咧？譬如商會就建議，希望政府咧可以放寬引入外勞啦。大家又系咪同意呢？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就请嚟小巴嘅营办商同我哋倾啦。电话旁边有小巴营办商，亦都系香港专线小巴持牌人协会嘅会员陈志辉啊。陈志辉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 可唔可以同我哋形容一下而家小巴业界啊司机个人手不足嘅情况系点呢？ 我哋而家普遍业界系欠缺三成嘅司机嘅，咁啊成个业界欠缺三成到嘅司机啦，都系。 咁、你譬如话有啲有冇啲路线可能係特别严重嘅呢？ 当然会有啦，有啲行家有啲路线係真係只能够维持到呢个好 basic 嘅服务囉，因为始终真係欠缺太多司机啦，尤其一啲係即係逐啲就係话搵唔到食嘅线啦，都係会係严重啲嘅，都係因为比唔起人工嘅线囉。 咁系咪最主要嘅原因系乜嘢咧？系咪即系个人个薪金唔够吸引流失啦，冇人肯入行，后生嘅唔肯入行咧？ 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就是人口老化啦，咁同埋后生唔肯入行啦。咁点解后生唔肯入行就当然系呢个薪金嘅问题啦。咁其实我都听好多出边嘅反应就话，咁其实我哋小巴业界俾多啲人工，咪可以去解决呢个司机方问题啦。但系其实可能坊間普遍唔知道營運一個小巴嘅成本係幾多每一日。其實我可以喺度 break down 翻，其實每一日嘅小巴營運成本大概係3200蚊到啦。咁因為就係人工先計人工啦。咁我哋早夜間計埋都有大概1400蚊人工啦。咁你計埋呢個有錢大概500蚊，咁車租500至700蚊，咁計埋保險啊，每日百零蚊，跟住維修保養300幾蚊，跟住再加行政費啊、勞保嗰啲都200蚊一日，咁其實我哋每日嘅成本係大概3000幾蚊嘅。咁但係問題係我哋而家普遍上冇一條線路係可以到3000幾蚊人工，3000幾蚊生意。所以基本上我哋嘅收入都比唔起呢個成本嘅時候，我哋根本冇咁嘅能力去話增加一個人工去吸引司機。所以呢個係我哋業界面對嘅問題嚟，呢個就係。 做唔到个生意额啊，系咪都同疫情有关系呢？ 疫情当然系好大影响啦，咁同埋呢个铁路啊，铁路嘅扩张之下都令到我哋小巴业都少咗好多生意嘅，即系好似呢个最近系屯马线啦，咁我自己都营运一条线系受到个屯马线影响嘅，就喺土瓜湾嗰度嘅。咁其實我而家開咗屯馬線之後，我的生意係少咗3至4成嘅。咁大概而家每日每架車我都唔怕趕埋啦，大概都係2000頭咁嘅生意，2100到嘅生意。咁其實我問過其他行家啦，即係受屯馬線影響行家，佢哋都係執翻2000蚊生意到咯，都係。咁所以你睇到基本上我哋連個成本都比唔起嘅時候，所以今次我哋係冇咁嘅能力去增加呢、這個即係增加人工。我哋絕對唔係好似貨運業咁樣，佢可以將成本轉嫁俾啲客人，但我哋唔得嘛，因為我哋嘅價錢啊係俾呢個運輸署規限咗嘅，咁所以我哋不能夠話隨意咁樣去轉嫁俾客人嘅。 咁即係呢個入不敷出嘅情況喺即係小巴行業嚟講係十分之普遍嘅咯。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咁係咪有好多即係經營小巴線嘅你啲同事係會諗住直情係唔做咧，或者停止辦呢條線咧？ 入不敷支，基本上呢个系我哋小巴行业嘅面对嘅问题嚟噶啦，好多都系。咁其实而家系有好多，而家好多即系行家啊，都系即系顶硬上嘅啫，都系靠顶硬上去维持住服务或者有限度服务咯。咁所以其实呢个问题真系要面对入不敷支啦，同埋呢个司机嘅问题都系。 同埋运输署又唔俾你加价啊。咁但如果就算俾你加价，咁你同地铁咪更加难竞争咯，系咪啊？ 系啊，其实运输署唔系话唔俾我哋加价，但系运输署都有叫我哋加价嘅。咁但系问题系，即系你我头先所讲嘅成本嗰度，你要我加到几多价， 先可以 cover 到個成本咯。咁、其實你呢度都有數得計啦。咁所以即係呢樣嘢係要去除咗用加價之外，就要用另一個方法去幫即係幫小巴業啊，或者有啲資助啊嗰啲嚟去幫助咯。 嗯。 其实如果真的是某些的路线是很不够司机的时候，那个影响会是怎样，就是会可能是脱班很严重，是不 是、可以这样说的，如果这路线真的 很不够司机的，它可能即有限度服务每半个小时一班或者一个小时一班这样 去营运咯，这个是其实对这个市民都影响很大的，因为其实我们其实是叫做第三大的運輸業啦，即係乘客量嚟講，每日都百零萬。咁其實我哋如果即係司機不足嘅話，咁其實對市民都好有影響嘅，都好大影響嘅。 嗯， 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啲司機個年齡比較大一啲啦，嚇，就所謂即係司機人手老化嘅問題啦。其實你哋譬如公司有冇都可能都叫即係可能督促住啲司機要做體檢啊，或者佢哋嘅狀態係點樣㗎？ 会嘅，咁其实我哋都面对緊呢个司机老化嘅问题。咁其实我哋呢个运输署呢每年都有一啲体检嗰啲服务提供嘅。咁我哋都会叫啲上一年纪嘅司机啊去做呢啲体检啊。咁确保返佢哋呢个身体即係适合返适合去做司机先会继续聘用嘅。因为始终係老化得係严重嘅一个问题都系。 嗯，嗱，你哋就建議話係希望政府可以容許小巴業界引入外勞啦，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個諗法呢？ 其實我哋即係我哋諗法就係、是、我哋希望啲車有司機開到就已經好心足㗎啦，因為其實我哋啲車擺曬行度，等有個廢鐵嘅啫嘛。因為我哋根本上用幾多人工落去請都請唔到人，因為我哋係即係你我哋喺呢個食物鏈嚟講咧，人手嘅食物鏈嚟講，我哋叫做最低層嗰個嚟嘅。即係而家後生嘅，首先會考慮嘅就係揸一係巴士啦，或者係揸旅遊巴啦，又或者做客運業嘅司機嘅，即係好少可會話去做小巴業嘅。所以其實我哋希望，如果可以引入到外勞嘅話，其實我哋起碼至少有數得計，確保到會有司機開到我哋啲車。所以我哋嘅諗法就係咁樣。其實我哋唔係諗住去壓榨呢個本地勞工嘅，即係壓榨本地勞工，其實一啲都唔係嘅。我哋其實有諗過，就係話可以用配額制，一條線嘅話，或者即係配額啦。如果十架車咪三個外勞，七個本地勞工。咁如果即係本地市場可以將來好翻啲嘅時候，我哋可以又將呢個外勞計劃呢個暫緩咗去，咁樣去營運咯。我覺得係。 嗯，咁你心目中諗呢啲外援係喺邊度嚟嘅咧？喺邊度會請翻嚟嘅咧？翻嚟又有啲咩培訓俾佢哋啊？或者其他即係佢哋住嘅地方啊等等，同埋佢嗰個即係工資個水平，你覺得應該定喺邊度咧？ 其實我哋呢個外援嚟講咧，即係我哋好 open 嘅。咁其實你好似最多應該都係國內啦，又或者其實你菲律賓啊或者咩都我哋可以好 open 嘅。咁、其實如果你入到嚟香港，好多人都會擔心就話左太右太個同埋呢個溝通唔到。咁其實我哋都會作出培訓咗先會俾佢落。即係上車去服務市民嘅，所以呢個絕對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嘅。咁如果呢個類似人工嚟講嘅話，咁大概我哋都要計翻，因為我哋仲要提供呢個住宿啊，我啲費用都係我哋要提供翻噶嘛。咁所以其實個成本嚟講咧，我哋係唔會係得一個請呢個本地勞工嘅，其實都。 咁但係即係如果係又要提供住宿，咁可能成本都話唔會低過本地勞工。咁其實對於業界嚟講，係咪真係有好處 咧？咁樣 係咯。 至少我起碼有數得計，就係請到個司機翻到嚟，係會幫我開工。因為其實我而家就算出到呢、這個，可能用翻外勞嘅薪金，都未必請到一個本地嘅勞工。所以呢樣嘢係有數得計同冇數得計嘅原因咯，就分別咯，就係至少我起碼會有人翻到工。 咁係咪即係請得足夠嘅人手都係外勞啦嚇，即係加埋你哋就可以係可以營運得到咧？即係話你嗰條數就真係個算盤都打得響翻。 因為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可能受住疫情以至鐵路嘅競爭等等，個生意額係做唔到即係以往嗰個水平啦。咁變咗，就算你就請外勞嘅話，咁都未必是做到以往的生意額的，是不是？ 是可以这样讲，但至少架车可以行，而且不会对这个影响不到这个市民嘛。 因为我就算我啲车摆晒喺度嘅话，我对呢、這个即系起码会影响到市民嘅出行先啦。你而家如果我就算请到外劳，起码我架车行到先系我哋最基本嘅愿望，就系行得翻啲车。如果唔系，我摆晒喺度，基本上就系而家。 嗯，咁如果真系引入外劳嘅话，你觉得系即系行走咩路线啊？吓，会比较好啲咧？ 其實冇行走咩路，因為其實小巴都係點對點嘅啫，都係行來行去，都係一個即係點對點嘅服務。其實佢冇話行咩路線係好啲啊，唔好啲。因為始終我哋一定會培，即係俾足夠嘅培訓佢先會行，俾佢上車服務市民嘅。咁所以如果就算如果佢真係未準備好嘅，我哋係唔會俾佢上去上車服務市民嘅。咁所以其實小巴點對點係最好做噶啦，其實就係。 OK， 好啊，多谢晒陈志辉，多谢你吓。咁陈志辉就系一位小巴嘅营办商啦，亦都系香港专线小巴持牌人协会嘅会员啦。咁、各位点睇呢？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呢、這个时间有听众陈先生喺电话旁边，陈生你好， 系你好， 请讲。 系好快咁讲啦。咁、其实我就本身系教呢、這个教学生咧，系攞呢个小巴牌同埋。大巴牌嘅旅游巴牌嘅嘅师傅嚟嘅，咁、我就觉得呢个建议就好大问题啊，系啊，点解咧？就系因为咧，头先讲到除咗左太同右太嘅分别咧、因为我本身有啲学生咧都唔少系国内落嚟再，因为国内唔可以吸牌嘅，系要重新在香港再考嘅，系啦、咁咧佢哋个情况咧就系佢哋个揸车个态度同埋个文化咧。是好危险的、是啊，因为我哋一般呢我哋小路出大路咁样啦要让啦，佢哋就话唔系嘅，佢哋呢就是总之斗快出嘅，边个出到就出。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计时炸弹，好似即系之前运输处长都认同佢咁讲嘅。其实 即部分司机吓、部分可能其他地方嘅司机可能个概念啊或者揸车个文化有啲唔同啦、 因为始终咧，我哋个香港道路设计咧，同佢即系其他地方嘅道路设计，同埋佢哋所一路揸开车嗰个文化或者嗰个设计上唔同啊。咁所以咧都其实好危险嘅。同埋头先佢讲到咧，其实而家需求越嚟越少咧，咁其实系咪？即係嗰、那個多咗地鐵咁樣咧，其實係咪應該仲少咗咧？即係嗰個即係需要少啲司機咧，係啊， Okay. 所以呢個我覺得都係即係唔可以單單為咗要架車要喐，唔好擺喺度，而係真係其實個市場係咪真係要需要咁多部車喺市場度，即係喺路面上運行咧？ 好， 咁呢個我覺得係要考慮嘅。 好多谢陈先生嘅电话吓，跟住有苏先生嘅电话，苏生你好， 系、你好，我简单咁样讲下咧、其实根本咧，你有个方法就好易容易搞掂，使乜引入外劳啊？嗱就系咁，你运输署嗰度同政府，你同有好多后生仔咧，佢都想揸车搵食嘅，你唔需要排几年先有两个小巴牌。咁你为期你俾三个月嘅训练咯，咁你8000蚊就出保业嘅，咁你咪用嗰啲咁嘅资源咪得咯，即时有后生仔去做啦。同埋而家仲有个问题，好多后生佢冇嘢捞嘅，好多后生唔系广告都先头嗰位所谓叫做乜嘢先生咁样讲。另外有好多路线根本话捞钱嘅，嗱你而家我讲条路线，慈云山同黄大仙嗰度啫，嗰条线咧不停咁多乘客。我所講嘅就咁簡單啫。你的士又好，小巴又好，俾一個快期佢，專門係俾後生仔嘅。你入行嘅，先頭嗰啲先生都所講話，喂，一個路線好簡單啫嘛，你兜嚟兜去都嗰條路線啫嘛。咁你培訓成三個月，政府俾8000蚊保就業，俾佢哋訓練的士、小巴或者其他駕駛個行業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咁、大家好啦，系咪先？即系有司机用啦，好唔该你啊！ 好，唔该晒苏先生嘅电话吓。咁当然啦，咁佢头先咧小巴业界就讲到话咧，即系而家系比较喺经营嘅状况咧，系比较难请人入行啦，个薪酬好难系再大幅调整啦。如果真系要去到政府补贴嘅话，咁系咪即系需要补贴几多啊，先至可以吸引到新人入行咧？ 系啊。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不如揾位工会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咁究竟佢又赞唔赞成系为小巴业界引入外劳咧？电话旁边有香港运输物流业工会联会主席楚汉松啊，楚汉松你好。 Hey, 你好，主持人。 系，你又点样睇啊？即系对于公，对于小巴业界认为应该要引入外劳，你点睇咧？ 系咁啊，作为工会，梗系对输入外劳咧，就梗系持反对嘅态度啦。咁就整体上边咧，小巴业嗰个司机方或者老龄化，咁我哋嘅认为点解冇新血去加入呢个行业咧？就主要咧就都系啦，薪酬待遇上边啦，系不够吸引你啦。第二，工作条件同埋工作环境都系比较系差嘅，所以呢就好多司机或者持有本地驾驶证嘅人士都未必会首选加入呢个小巴业囉。 你嗰个工作环境系差系咩边一方面呢？你讲 系嗱，咁我哋都做过一个调查访问嘅，咁有啲司机就讲，咁都系八个半钟啦，咁佢哋咧就上车咧就系落车就等于收工噶啦，咁即系话斋可能即系食饭啊都要喺车上边去解决，咁如果佢心理需要有需要都系喺中途落站嗱嗱声跑去咁样，即系好急咁样来回咁样都要去解决，所以基本上咧就系喺工作条件上或者环境上边咧都比较系恶劣啲嘅，咁其实八个半钟点解雇主会咁安排呢？因为运输署的指引有规定嘛，咁九个钟佢就要俾一个钟嘅膳食时间佢嘛，咁所以好多我哋都见到系业内咧，好多司机都系八个半钟啊为一间，咁有啲啊甚至半间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喺呢啲上工作嗰个情况上边咧，佢哋都系比较系恶劣啲，咁。點樣吸引到啲後生去入嚟呢？咁我有其他嘅相似嘅工作或者相近嘅工種，人工可能甚至高啲添。咁我點解會要屈就喺呢個人工又差、工作環境上面又差嘅行業呢？咁所以呢，我哋認為首先咁佢就要改善一個薪酬待遇上面嘅待遇啦。第二就係可能真係會改善工作環境上面嘅一啲問題。咁當然啦，頭先我都聽到咧，就有一啲訴求，就係話關於嗰個經營環境。咁我哋都希望咧，其實政府咧喺呢個公共運輸行業上邊咧，都可以長遠地去做出規劃，咁同埋扶持嘅政策上。咁希望咧就可以喺產業之間咧做一個互補，產生協同效應，增加行業即係經營環境嘅競爭力之餘咧，亦都促使到呢啲僱主咧可以有動力去改善我哋小巴司機嘅一個薪酬啦，或者工作環境上面嘅一個待遇嘅。 咁根據頭先嗰位嘅聽眾打入嚟講咧，就話而家啲後生仔咧都唔係話完全唔想入行嘅，就算而家呢一個工資水平咧，即係萬幾蚊，佢都有人做，只不過咧就係政府又話要幾年先至可以即係攞到一個嘅即係小巴司機牌啊咁樣，呢個係咪一個原因咧？你覺得？ 嗱，其實咧，其實入行門檻係好低嘅，咁佢只要21歲，咁同埋咧持有嗰個私家車牌或者輕型車牌不少於一年，咁其實佢再讀一個16个钟嘅職前課程，即係可以攞到個小巴牌。咁所以其實入行門檻咧其實係低嘅，所以我就唔認同就話要好多年先可以做司機，或者做小巴司機或者做巴士司機。咁其實佢嘅嗰個入行門檻係低嘅，所以咧我哋認為點解冇人入行就係頭先咁講啦。咁例如我哋一般可能一個工友嚇、每日做八個半鐘，佢開工開足26日。咁佢都可能得係1-3万左右嘅啫。咁當然可能有少少，例如嗰啲獎金啊，例如你要開足24日以上啊，有一啲獎金咁之類，或者禮貌獎咁樣呢啲啦，咁都係未必係超過14000嘅。咁所以咧，對後生嚟講咧，就嗰個入行嘅誘因唔大咯。 其实有冇一啲即系政府可以做多啲，譬如话系帮手招聘啊，吓帮手培训啊，或者一啲政策嘅一啲支援啊，令到小巴业界嗰个经营环境可以改善，咁当然就可以改善到个工作环境啦。有冇呢啲建议呢？ 嗱，其实我哋就系话佢个改善经营环境，头先我都讲过嘅，例如可能喺路线规划上边啦，或者系燃油补贴上边啦，或者系禁区放宽嘅措施上边啦，其实都可以做一啲扶持嘅。咁另外咧，就劳工处咧都有一个叫中高龄就业嘅津贴。咁其实只要请40岁以上咧，佢都应该最多应该可以12个月，咁有一个津贴俾呢啲老细嘅。咁所以咧， 就可能在这方面我觉得是互补的。其实最主要就是我刚才讲，其实政府要在公共运输政策上面呢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和一个扶持，最重要是产业之间是一定要有一个协同效应咯。 嗯，其实都睇翻咧，即系而家个失业嘅人口啊，即系讲运输嘅从业员啦，个失业人口咧，就根据你哋嘅分析啦，咁都仍然有17,000多人啦。咁其实呢啲人士系咪都可以即系有机会可以补充到小巴业界嘅空缺咧？ 其实是可以的，咁因为我哋睇返啲资料，运输署即係19年嘅数字睇返，其实持有公共小巴同或者私家小巴嘅驾驶证呢其实有18万人以上。咁所以呢其实六 van 咁其实大约3500架到，咁就算我三个司机都好，即係8个钟一转三个司机，咁都係大约10,000多人到。咁所以我哋觉得就係本港其实有足够嘅劳动力可以填补呢啲空缺，只係依家就係问题就係话佢嘅嗰个待遇究竟可唔可以吸引到我哋比较年轻嘅人入呢一行呢。咁所以喺呢度呢我哋都希望雇主令依家佢哋讲要请外劳都要高过本地司机嘛。咁其实你系咪应该将呢啲相关嘅成本去喺根本上去解决我哋本地即系小巴司机嘅待遇上面，或者工作环境上面去改善，吸引我哋一啲后生入行，而唔系以输入外劳咁样去解决咯。 嗱，而家就根據商會嘅數字啦，而家司機嘅平均月薪就15,000元啦。其實你訪問翻啲司機啲司機大佬啦，咁其實佢哋認為幾多錢嘅人工先至吸引到佢哋入行咧？ 嗱，我哋就前嗰排做過調查，咁大約有15%嘅人咧，就係希望就有17,000至19,000，有大約30%到就係19,000至21,000度，咁如果有40%多50%人咧，就希望21,000以上。咁其實我呢度就想講，其實我哋嗰個香港運輸業嘅工資中位數都22,000多，其實依家睇落小巴。咁你我哋其实调查头先讲嘅大约係13,000至14,000度，咁10,000都未必去到，唔係可能係未必係普遍。咁所以我哋同运输业嘅工资中位数22,000多同10,000元都係争咗一橛㗎嘛。 OK。好，咁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薛汉松，多谢你。 OK， 好啊。 薛汉松就系香港运输物流业工会联会主席嚟噶。咁各位有咩意见呢？欢迎继续打嚟18723111。 稳定复苏，市面消费气氛有改善，加上中秋长周末以及政府消费券加持之下，呢几日场内市民购物气氛热烈。早上有唔少市民到场选购今心仪嘅产品。亦有不少展商推出优惠促销，有售卖厨具的负责人说，现场主要是留港消费的市民，希望能够尽快通关，增加旅客。亦有展商形容正值中秋假期，人流尚算不错，但消费力较去年逊色，相信同市民早前已经使用电子消费券的额度有关。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或者以上。下午4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270公里，要略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东海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林秀，生到9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陈奕如，生到9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陈永豪，生到2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张俊宇，生到17岁女儿的福利事宜。 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施荣山，商讨儿子的福利事宜。儿子的出生日期是今年8月4日，儿子生母是胡海莹。戴家敏，商讨10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邱伟文，商讨3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剛才咧就討論緊咧，關於係小巴業界啊、司機嘅人手短缺啦，同埋老化嘅問題啊。今日啲商會咧就建議去引入外勞啦。咁其實政府咧都喺2019年回答議員嘅提問嘅時候咧，都有提過，即係回應過呢個問題，就講到話咧，由於輸入外地勞工嘅建議咧，將會影響本地司機嘅生計啦，以及外地司機呢外地司機嘅駕駛文化差異咧，可能會對道路安全咧有潛在。所以政府就必须小心考虑的，杨 立门。是啊，咁当然任何输入外劳的计划都非常之富争议性。在香港来讲有很多行业都曾经有这个咁样嘅建议。咁但据我所知就即系唔系好多咧系成功嘅吓。即系当然除咗即系家用啊或者系即系建筑地盘嘅工人啦，嗰啲外劳之外啦吓。咁有好多行业都好难嘅吓。咁因为其实都系要考虑好多嘢。因為香港嗰個勞工嗰個嘅問題咧係好複雜嘅嚇，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小心處理咯。 嗯，嗱，咁我哋電話1872311啦，咁見到西貢區議員方國山咧打上嚟嘅喎，聽一聽佢想講咩先。方國山你好 ，Hello， 陸宇光，楊立門， 你好， 係香港， 係啊，就呢個議題好敏感嘅，不過聽到咧講小巴咧，我就要講一講就係、第一件事咧就係小巴真係好難做。 嗯。 咁我哋好想争取更多小巴，但系啲街坊对于嗰个车费就加一两毫子都系大家好关注噶。咁运输处系把关嘅，咁但系营运商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又睇到嗰个载客量系大幅倒退嘅。咁似乎真系大家都系繁忙时间，繁忙时间咧就我哋啲地区议员仔啦，咁就听到。就唔夠坐嘅，你知道一架小巴就19人啊嘛，咁、你轉即係不斷咁，我睇到啲小巴司機咧喺繁忙時間或者放工咧，即係翻工同埋放工嗰段時間咧，就跑好多轉嘅。咁同埋小巴嗰、那個經營環境，因為佢係好近個屋苑啊嘛。咁頭先我聽到啲業界即係工會嗰啲會長或者啲代表人，佢哋關注即係、那個司機嘅薪酬同埋即係環境啦，譬如佢連個洗手間都冇嘅，呢、這個都係事實。因為如果即係我幫佢申請個洗手間，咁佢好近屋苑嘅，咁屋苑附近居民大家又會有意見喎。嚇、咁環境衞生嘅問題啦。咁唔同巴士啊，巴士有個大嘅站啊，個總站可能佢有公，佢有個廁所，佢嘅休息嘅時間唔同，咁所以小巴成個運作經營咧，我係當然同意係，即係政府睇下點樣有冇啲可以扶持佢啦。咁但係如果佢個經營，譬如佢就算話佢俾佢加，佢可能都唔係好夠膽，因為點解加咗之後咧，可能佢同其他巴士同埋地鐵咧個競爭又會相對，佢都係短途咁樣去接駁嘅啫，而家個功能。咁我自己對於你話輸入外勞咧，呢個係 絕對係好好大爭議。咁我見到新加坡咧就有輸入我哋內地啲同胞嘅外勞入到去做，咁係有一啲營運嘅模式做咗出嚟。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就係講翻究竟佢幾多錢小巴司機先滿意咧？我哋一見到所有大部分啲司機咧良莠不齊，有啲咧好老人家咧就好錫我啲街坊嘅。咁有啲街坊追住地鐵去轉車啊，咁佢就話：哇，大佬你行快啲得唔得啊？咁就係我哋又要關注個安全噶嘛。佢有時追地鐵啊，即係小巴駁去轉地鐵。咁佢如果我好似我日倉城為例咧，我一班車朝頭早係七分鐘嘅。咁有啲居民就話：喂，你唔追住俾我，要我等多七分鐘啊！咁但係我同啲小巴商講，佢哋就話一定要安全。咁我好接受呢樣嘢，但係有啲咧，有啲司機嘅態度咧又唔理想。咁我又覺得其實如果你講翻去人工咧，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如果你話每一個司機，你普通人哋私人私家車嘅司機啊，而家都去到18,000元。如果你話一個青年人，佢如果有車牌，佢做咩唔招呼一個獨立嘅私人司機，就好過你日日咁樣去跑，又開門，又咩又有19個人鬧你咧？ 呢個就係真係業界嗰、那個即係、就是、經營嘅環境個結構問題啦、啊、多謝曬方國生打上嚟先啦。其實政府喺2019年咧都回應議員嘅提問嘅時候，都講過一啲即係政府做緊嘅措施啦。咁包括有時都會協助小班嘅營辦商咧去做啲招聘會。另外咧，都话咧系，譬如作息时间咧，运输署都有一啲小巴司机嘅工作时间指引嘅，同埋都话希望可以改善业界嘅经营环境啦。咁啊，包括其实小巴嗰个嘅座位上限放宽吓，去到19个位咧，其实都已经提升咗即系小巴嗰个运载能力啦，等等咁。咁但系头先都听业界讲啦，即系始终呢个疫情啦，同埋铁路嘅发展咧，咁都令到小巴嘅经营咧系困难嘅。咁究竟点样去？即走出呢个嘅恶性循环咧，咁呢个就可能要继续咧由小巴业界同埋政府去到商讨啦。 系啊， 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古今风云人物，原装法师。 原装法师到天竺取经，经过沙漠，遭遇盗贼，仲要跨越今日嘅天山山脉，环境极为恶劣。 原装法师后来积水咧，随行嘅人咧系一日就冻死咗，一日就被河水冲走咗，夜晚要瞓喺啲冰上边。整个市团咧得翻5-6成嘅人啊，系能够生存。 古今风云人物，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晚上7:13，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 系 呢个时间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大榄隧道加价。大榄隧道咧将会喺今个月嘅18号咧加价嘅，咁啊平均升幅咧大约系7.8%。咁啊私家车为例啦，私家车个收费咧就会由现时嘅52蚊咧，就将会加3蚊，加到去55蚊啦。又或者咁讲啦，其实呢个所谓加价咧，即系预期话系加价咧，应该话系减少咧嗰个优惠吓，因为其实咧而家大榄隧道嘅专营公司啦吓，咁其实系为咧车辆提供紧优惠嘅，有一个优惠嘅使用费啦。佢咧系嚟紧就系18号开始咧就会咧减少个优惠，咁所以变相咧就会令到咧系各款车嘅收费都系加价啦吓。 是啊，咁好似我哋驾驶人士嚟讲咧，我自己作为一个驾驶人士咧，就觉得大榄隧道其实嗰个收费而家都已经几贵下噶啦。啊，即我啊喺港岛西区住啊，如果我揸转车入去即系元朗啊，用3号干线咧，如果我又去埋西隧咧，即系已经70几蚊啦西隧，咁啊加埋呢一个大榄隧道咧52蚊啦，而家嚇，咁咧來回咧就真係成即係200-300蚊，加埋即係未計有錢添啊嚇，即係而家最近啲有錢就貴咗好多嚇，咁因此咧就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雖然呢一個即係加幅即係7.8%咧就唔係話真係好高，咁但係即係因為佢個基數都好大㗎啦已經嚇，咁所以咧就都會。 有啲關注咯嚇。咁當然我唔係淨係關注即係私家車嘅收費啦嚇。咁巴士啊、貨車啊都有加嘅嚇。咁因此咧就都會要考慮翻即係對嗰、那個即係營運啦、個經濟嗰個嘅影響啦嚇，同埋即係巴士加咗之後會唔會即係巴士嘅收費亦都會加咧？咁呢個都會關注嘅。 係嗱，其實咧就呢個嘅大欖隧道啦，即係或者整體啲嚟講咧，叫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啦，咁就係有大欖隧道咧，再加埋咧就是青朗公路嘅。咁其實就南面就係汀九啦，咁啊穿過大欖郊野公園咧，就去到北面元朗嘅滘頭啦，中間都有多個嘅出入口嘅接駁嘅地區嘅，包括錦田啦、新田啦、元朗、荃灣、青衣咧，都係咧呢個嘅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咧所去到涵蓋嘅。其實而家咧就係由專營公司去到營運緊啦，因為有一個嘅叫做 BOT 嘅模式去到運作啦。2025年咧就會去到完成佢個專營期屆滿噶啦。咁但係睇翻咧，即係近年咧，就因為受住疫情嘅影響啦，嚇，亦都係嗰個嘅車過境車流嘅改變啦。咁其實使用呢個大欖隧道嘅每日平均價次咧係有下跌嘅嚇。咁由咧2014年嘅高峰期咧，就每日講緊62,000+架次咧，去到近年咧嚇，講緊2020年咧，咁就得翻46,000+架次嘅啫嚇。咁我相信咧喺呢兩年幾嘅疫情以嚟咧，嗰、那個嘅行車量咧都可能會嘅繼續係有所減少啦。咁所以專營公司其實最近係通知政府啊，咁就話咧呢個嘅疫情啦，咁加上咧就係近年亦都開通咗啲免費替代路線嘅影響啦，所以都影響到專營公司嘅收入嘅狀況啊。咁所以就決定咧就減少優惠啦咁。咁但係真係頭先都講啦，即係其實而家嘅收費都相當之貴啦，私家車52蚊，再要加多3蚊去到55蚊咧，其實都令到真係。要行呢段路嘅司机嚟讲咧，咁可能个负担咧都系更加大嘅。咁有咩方法可以处理咧？系咪真系等到专营权2025年攞翻，先至有得即系再进一步调整咧？ 系啊。咁我都留意到有研究運輸學嘅啲專家咧，又提出啦嚇，就話因為而家個收費已經咁貴咧嚇，咁有好多車咧，或者即係其他即係唔止係私家車啦，可能其他嘅商業車都好啦，都會係寧願即係兜路啊。都唔去行呢個大欖隧道，因為咧，如果你兜去，譬如話屯門公路啊、青山公路啊咁樣咧，佢呢啲地方咧，呢啲路線咧，全部都係唔收錢嘅嚇，咁所以咧就可能係會造成咧呢啲其他嘅道路嘅一啲擠塞都未定，咁加埋新界西北嘅發展咧，係都會令到即係。嗰、那個區嘅人口係會激增啦嚇，咁因此第時係會點樣咧都要研究嘅嚇，咁係咪2025年嗰個專營權屆滿之後，政府收翻呢條隧道之後係可以俾即係駕駛者係免費使用咧？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選項喎。 我哋电话1872311，咁大家多唔多行大欖隧道呢？对于大欖隧道嚟緊减少优惠变相加价、大家点睇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依家时间呢就係电话旁边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係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张欣宇同我哋傾下。张欣宇你好。 係主持你好。 你认为今次即係大欖隧道个加幅如何呢？ 今次其實喺呢個時機加價啦，咁雖然嗰個條例上面或者個商業方面咧，咁其實佢當然有權咁做啦。咁但係對於好多司機啊車主嚟講咧，其實即係我聽到啲市民嘅feedback 咧，都係覺得好無奈嘅。咁即係因為而家疫情下面咧，咁其實好多嘅即係個收入好多都減少啦。咁而家根本上呢個主要幹線嘅又咁樣加價之後咧，咁其實對於成本咧，尤其係一啲揾食嘅一啲司機咧，其實嗰個影響都唔細嘅。 系啊，即系睇翻，譬如的士都系讲紧一样啊，的士同私家车一样咧，都系讲紧由52蚊加到55蚊噶。咁、你又觉得点咧？因为即系 加咗6蚊嘅 啫。咁因为专营公司都讲到话，真系因为而家疫情嘅影响啦，咁加埋即系有其他嘅路咧，去到有一个车辆分流啦，咁所以大欖隧道个车流下降，又好似好难去避免，有咩方法解决咧？ 嗱，呢個即係真係即係當即係應該話當年咧，我哋用呢個 BOT 一個專營嘅方式去做基建啦。咁嗰個年代好流行啦，咁就係帶嚟一啲無奈之處嘅。咁係啊，咁隧道公司佢絕對係有權咁樣去做啦。咁但係其實你諗翻，如果你真係一個即係如果純生意咁樣去睇啊， 如果一間餐廳受呢個疫情影響，客客量下降咧，咁其實個餐廳會唔會加價去提升佢嘅經營咧？佢、一定係即係正常嚟講，佢會減價做啲促銷去吸引多啲嘅客啊嘛。咁其實點解即係一個公路嘅專營公司會選擇加價咧？其實佢就係睇住，其實因為有一班司機，其實佢係冇辦法，佢一定要行呢條路嘅。咁佢即係無論你加。即係你個加幅係幾多啦，或者你加唔加啦，其實佢都會行呢條路，佢係一個 rigid 嘅一個 demand 啦。咁所以所以呢個就係到落咧，其實佢有個公共資源或者公共使用嘅一個性質喺度啦。咁所以而家用今時今日眼光去睇翻咧，純粹用一個商業嘅模式去營運咧，其實係有啲無奈同埋會出有啲問題嘅。 即係話言下之意，即係你覺得營運呢一條即係隧道嘅公司，亦都應該要有一定嘅即係所謂社會責任啦，就唔應該係純粹從嗰、那個即係收入嚟到出發，係、即係應該都要顧及即係整個香港嘅即係經濟發展，係咪咁嘅意思？ 我諗好難要求一間私人公司有咁樣嘅即係佢有咁樣嘅承擔，佢肯咁樣做咧，係當然係更加好啦。咁但係如果佢唔做咧，大家都無可奈何嘅。咁所以反而係要檢討翻，即係將來我哋一啲重要基建，即係尤其公路方面啦、主要幹線啦，咁係咪再係採用一個咁樣嘅專營嘅模式啦？咁同埋個收費嗰個機制啊，嗰個做法咧，咁其實應該係有一套即係重新一套價值觀係定立咯，係。 但話說回頭咧，其實而家個收費咧已經仍然係一個优惠的使用费，因为其实根据呢就是大榄隧道相关的条例呢，其实现在是有一个法定收费呢，是根据呢就是政府和专营公司之间的协议，根据个工程的成本要收回成本的原则呢去定那个的法定的收费，亦都是参考了一些营运状况。其实现在呢就是那个法定收费是讲的$100的，那专营公司只是收紧$52，即嚟緊加到$55啦，私家車嚟講咁。其實佢都未收到法定收費，即係話咧如果佢真係要再加咧，都仲有空間嘅喎。咁呢樣嘢又係即係又係亦都係好難去到阻止專營公司去繼續加喎，係 嘛？係啊係啊，你可以咁講啦。其實嗰個法定收費大家都明白，其實係一個天文數字嚟嘅。簡單嚟講係咪？新隧其實都有啦，大欖都有啊，即係咁啊。咁嗰個係即係根據一啲 formula 咁樣去計出嚟啦，咁但係其實嗰個係已經脱離咗，即係佢可能純粹係有個成本嘅考慮啦。但係其實就算講成本咧，這個都要研究一下嘅，因為其實隧道公司咧，佢就算而家話嗰個車流量下降咧，其實每一年佢都係盈利緊嘅，咁都係講緊幾億嘅一個盈利。咁係唔係即係盈利咗咁多，即係營運咗咁多年收唔翻個成本咧？其實都有個 doubt 嘅。咁可能佢計咗一啲回報率啦喺當中啦。咁但係簡單嚟講，其實我哋。一條即係主要幹線咧，佢有個公共性質喺度嘅，你唔可以單純睇一個投資，即係投資嘅一個商品或者係一個揾錢嘅工具咁樣去睇呢件事啦。咁當然即係當年咧，其實嗰個年代即係比較自由，即係自由主義比較新自由主義比較流行嘅年代咧，其實真係好多基建咧係採用呢個 BOT。即係咁樣即係 build or operate transfer 俾私人公司去做，咁但係我今時今日其實睇翻咧，其實係未必係一個真係好理想嘅方法咯。 嗱咁政府早前都有建議啦，就收翻西隧之後咧，就可能會引進一個即係繁忙時間嘅附加費嘅咁樣，咁就可以即係理順到即係嗰個車流啦嚇。咁用翻同樣嘅道理，亦都有而家有專家咧，就即係喺度建議咧，就係話即係。大欖隧道其實是否可以都有一個按時收費的一個概念呢？即是繁忙的時候呢就或者非繁忙的時候可以即是便宜一點，等那些沒有必要在繁忙時候出行的車輛呢是可以是即是不要逼到在繁忙時間即出車啦，即是令到交通沒那麼擠塞。你覺得這個可不可行呢？ 我覺得呢個方向是對的，即是我們現在呢其實看一些基礎infrastructure 啦、基礎設施啦，咁其實睇嘅，即係以往咧，即係如果講翻好傳統嘅交通工程嘅一個經濟學啦，咁其實就睇翻，即係當時咧，尤其當時咧係將港島、九龍、新界分咗三個大區，咁每個區之間嘅跨區嘅交通咧，如果係用一個隧道嘅模式提供咧，係一個 premium service 一個比較增值嘅服務，咁用一個用者自付版本，咁總之你行嗰條快啲嘅路咧，咁就收貴啲，咁同樣嘅道理咧，就越大嘅車咧，越重嘅車咧，就收得更加貴。咁因為佢對嗰個道路維修嘅嗰個影響係最更加大。但係今時今日其實我哋 尤其香港而家個經濟結構啦，咁同以往都唔同。而家住喺港島去新界翻工嘅，或者住喺新界翻嚟港島翻工嘅，其實好多噶嘛。其實我哋唔係希望用呢啲咁嘅收費去減少呢啲咁嘅人流嘅來往。咁同埋，如果你話即係我哋放一個社會效益去睇嘅話咧，咁其實公共交通我哋應該鼓勵佢使用嘅，其實應該係收少啲嘅，係咪？即係令到即係公共交通，即係公共交通嘅嗰、那個營運開支又低啲。咁啊，跟住嚟咁市民嘅開支又可以低啲咁樣，咁所以成個理念咧，其實應該係要即係香港行咗幾十年之後咧，其實當我哋收翻西隧、收翻大欖隧道之後咧，應該將成個隧道收費啊等等嘅理念咧，重新去真係有一個 整體再規劃 思考咯，係咯，諮詢翻佢，係啦。 OK， 好，好，唔該曬張欣宇，多謝你啊。 好， 张欣宇就是立法会议员，他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委员来的。我们再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再谈。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都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 回归25年来，基本法面对过种种挑战，怎样一一度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以及立法会议员李浩然带观众回望法例的初心，鉴古至今，理解今日的社会，透视香港的未来。 基本法25年，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27，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想和大家谈一下关于逆向隔离的措施。其实现在政府呢，特区政府啦，就同咧内地方面咧，就系倾紧关于逆向隔离嘅措施啦，成立咗专班咧，去到讨论相关嘅议题啦。其实咧就讲紧就系话咧，而家即系上内地啦，都需要接受一个7+3嘅一个隔离嘅规定啦。咁而家即系香港呢边咧就提出就话喺香港咧就系一啲嘅逆向隔离嘅设施，先系隔离咗然之后先上咧就系一个闭环嘅形式上内地，去到符合咧内地7+3嘅要求。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啦，咁喺呢个周末都接受咗访问，就讲到话咧，落马洲嘅河套区咧就系有呢个设施吓，有呢个10,000个嘅床位，独立房间咧有4,000个啊，咁就会以河套区呢个嘅设施咧就作为起点，就唔排除咧就再扩展提供更加多嘅名额吓。咁而家就香港就发展紧呢啲嘅逆向隔离设施啦，咁但系咧。內地方面近日就是調低了呢個健康疫站的名額啦，同一時間，深圳方面就今日開始嗰個健康疫站的名額就下調至到得翻1,000个，就由2,000个的高峰就下調至到1,000个啫。咁一加一減的情況咧，就都可能就要睇睇緊香港呢方面究竟仲有幾多嘅逆向隔離嘅設施可以係供應到啊？ 係啊，其實內地減咗呢一個嘅每日。2,000个嘅配额咧，减到1,000咧，就更加令到即系香港系希望自己提供一个即系喺香港本土嘅一个嘅疫站，嗰、那个需要咧系更加系明显嘅，我觉得吓。咁因为咧就我哋嗰个嘅配额咧，本来就系即系1,000啦吓，开头嘅时候，咁后屘咧就因应嗰个嘅需要咧，就加到2,000嘅曾经吓。咁咧，但系咧就即系随住即系国内嘅疫情都好反复啦吓，咁咧就就今好似应该系今日开始啊，就变翻系1,000啦吓。咁而且咧就唔淨止係呢個配額少咗啦，同埋以前即係都有8類嘅人士咧可以申請所謂因恤嘅人民關懷過關嘅名額嘅咁但係咧呢一個嘅呢八類嘅人士咧，最近似乎就好似話咧係只係受理其中3類。嘅通關申請啫嚇，咁咧就所以咧就好多嘅人士咧都係向語啊，即係話即係就算你話啊，即係探望啲家人啦都唔得，咁嗰3類都好似就係話哦，除非你係一個司法人員，你要出庭啊，或者係你要考啲好重要嘅試啊，或者係有至親係病危啊，咁先得嘅啫咁樣。 各位聽眾有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琳报道新闻。查理斯三世首次以英国国王身份到国会出席仪式，上议院同下议院就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表示哀悼。上议院议长表示，伊丽莎白二世既是人民的领袖，亦是人民的仆人，他的谦逊和正直赢得了尊重。查理斯三世发言时再次向母亲致敬，说母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承诺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并维护国家核心宪政原则，以无与伦比的奉献精神遵守这个誓言。他决心忠诚跟随母亲树立的无私榜样，承诺坚持宪政原则，又称赞国会是国家民主活着的工具。他和皇后卡米拉稍后会转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先到荷里路德宫检阅仪仗队进行相关仪式，再前往圣吉尔斯大教堂出席悼念女王的仪式。仪式过后，英女王的灵柩会供民众吊唁。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三至六五将会出席在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并应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以及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回来本港，本港新增79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7772宗是本地个案。医管局呈报11名患者死亡。一名患有脑痫症的10岁确诊男童情况危殆，他有发烧和思考症等病征，神志转差，正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接种了两剂科兴疫苗。当局又说，疫情近日有些靠稳和回落迹象，但仍有待留意中秋节假期之后会不会反弹。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本港现时每星期有7至8万宗确诊，基本上所有污水样本都含有新冠病毒，污水检测已经起不到原先作用，加上政府容许确诊者家居检疫，认为再推行大厦强制检测政策上有矛盾，建议取消安排。他又说，政府一刀切将12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第二和第三针疫苗之间的宽限期由原本6个月缩短至5个月，并未能精准针对60岁或以上长者接种率低的问题，认为当局可以考虑将60岁或以上高风险人士的宽限期取消。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同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阿一。秋天是不少恋爱开始的季节，亦都是不少爱情终结的时候。 如果另类早注定分手， 嘿，今次衰了，你下次再来咯。祝你有一个充满爱意的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之下》。 表面宅心仁厚的黑风色，实质城府极深，每个人似乎都在他的算计之中而不自知，唯有白风直能够睇透他，所以仲叫他做黑狐狸添。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 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啊，咁就講到話咧，落馬洲河套區咧有10,000個床位咧，就係我嚟做逆向隔離之用啊。咁而而家特區政府咧就正係同內地嘅部門咧就商討緊呢個逆向隔離嘅建議啊。咁究竟有啲乜嘢嘅設施，有啲乜嘢嘅地點可以做呢個逆向隔離咧？咁亦都係點樣可以方便到咧就市民係上內地咧嚇？各位有意見嘅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陈恒斌。陈恒斌你好， 你好两位， 喂你好， 你好两位。 不如首先讲咗关于内地方面先啦，因为内地今即系深圳啦吓，讲紧深圳湾，今日开始咧嗰、那个健康驿站嘅名额咧就下调至到1000个啫。你点样理解呢个状况啊？ 而家就減少咗呢個名額啦，咁我相信都同內地佢自己個疫情控制有關嘅，因為佢深圳呢段時間咧都喺社區裏面又出現咗一定數量嘅爆發啦，咁可能佢喺即係防控嗰方面咧需要抽調啲人手，咁所以咧佢就將呢個名額係減少咗，咁呢個減少咧對於上翻內地嘅市民咧就會好大嘅影響啦，本身有2000個。每日抽签都已经几万人去抽签啦，咁但系而家剩翻1000个，你可想而知诶中签嘅机会系非常之细嘅。 系，咁就真系要睇下香港嘅逆向隔离嘅设施几时可以落成啊，否则咧就真系呢个1000个名额唔知会维持几耐，都几影响到市民上内地啊。 系啊，逆向隔离咧，我哋就一路都系向行政长官啊或者系当局去争取啦，咁。到最近咧，就特首同埋阿局長咧都出嚟宣布啦，就係、是、會去商討呢件事嘅。咁我覺得呢件事如果係能夠落成咧，對於我哋香港掌握翻內地嘅名額咧，咁就會比較有保障啲啦。而家尤其是係翻內地咧，假如係上咗去有確診嘅話咧，咁嗰個處理方法咧就係、是、非常之辛苦啊、艱難啊。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係不斷咁有翻去嘅人，跟住喺內地有確診咧，咁內地又會覺得我哋香港成日對佢哋輸入啲病毒，咁所以如果我哋喺香港自己7日隔離，跟住咧清曬病毒啦，咁有確診嘅我哋香港自己處理，咁冇確診嘅就上去內地，咁呢個做法咧似乎係即係會對雙方都好啦，咁我都希望可以盡快實施啦。 是咁呢个都系双方嘅互信嘅问题啦吓，咁当然我哋希望即系内地系信得过我哋呢一个即系逆向隔离，即系一切都即系根据即系内地嗰个标准可以做得最好啦。咁但系邓炳强就话即系有10,000个床位啊，咁但系我哋系咪期望即系深圳方面都系俾足我哋10,000个人系可以即系隔离咗之后，即系验都冇事啦，都可以俾我哋即系个个都呢一万人都可以过关咧？你系咪咁样去要求咧？我哋，因为系真系循序渐进咁样去做咧？ 你讲出个重点咧，就系即系互信个问题啦。咁至少佢要相信啦，香港我哋嘅隔离系佢哋可以接受啊，或者系佢哋监督啲人去做，大家都可以諗到個方法。另一方面咧，河套咧就有4000間房嘅，咁4000間房有1000張床。咁如果我哋 一萬張床， 即係1萬張床啦嚇，係4000間房1萬張床。咁如果要隔離7日嘅話，5×7=35咧，最多我相信都可以。如果係每人一間房嘅話咧，都係500+個人可以翻去啦。咁如果當然啦，如果係有啲人係孖住一間房嘅，咁可能去到1000都得。咁但係呢個數量係遠遠唔夠啦。我希望咧係如果河套係呢個試驗計劃能夠做得到之後咧，可以逐漸喺其他地方去即係實施啦。譬如竹篙灣咁，竹篙灣我哋有成20000張床。 啟德咧有成6000張床嘅，咁所以我哋嗰個數量都唔少嘅。如果係即係河套能夠成功咧，我相信喺其他地方都可以實施呢種做法咯。 係，即係你意思係除咗落馬洲河套區之外，仲有其他嘅地方都可以考慮轉做呢個逆向隔離設施係咪啊？ 係冇錯啊！本身咧，如果要做逆向隔離設施咧，佢最主要、最需要嘅咧，就係要有獨立洗手間啦，係嘛？獨立廁所啦，咁樣。咁竹篙灣同埋啟德咧，都符合呢個咁嘅要求嘅。甚至乎有啲建議話喺酒店度做得唔得咧？其實我都覺得係可以嘅。譬如話，我而家咁，我喺外國翻咗嚟，我而家都喺隔離酒店。本身我哋都係獨立一間房間，亦都唔會互相見到對方嘅。咁所以呢種隔離嘅做法咧，我相信都可以有好多好嘅方法，只要可以行出第一步，我哋就可以同內地商討第二步啦。 嗯，不過你提到酒店啊，即係內地喺內地隔離過喺內地酒店隔離過嘅朋友都講咧，內地酒店隔離咧，佢好嚴格嘅喎，即係嗰啲酒店即係好似坐監咁坐喎。即係香港啲酒店要做一個成合乎即係內地嘅隔離酒店嘅標準咧，都唔係易喎，係咪啊？ 我相信都唔係簡單嘅事嚟嘅，咁所以雙方面大家都要商討一套可行嘅做法啦。咁本身喺內地嘅酒店，佢門口就有 CCTV 睇住你嘅， 係啊 係 啊。 咁主要嚴格係呢一方面啫。咁你話香港係咪有好多嘢做唔到咧？咁又唔係做唔到嘅，只要我哋大家傾到。有一套大家可以執行到嘅方法咧，我相信呢件事就可以成功。 嗯，你哋有咩建議呢？因為譬如話係頭先都講啦，呢啲逆向隔離設施嘅管理啊，如何係取到內地嘅信任咧？咁譬如話喺嗰個頭先即係譬如啲工作人員嘅管理啊，即係佢哋都要走入社區噶嘛，可能都會嚇，即係點樣去管理啲工作人員咧？即係亦都咧，其實而家政府話係同內地方面傾緊呢個核酸檢測嘅標準。如何去到睇齊啊？等等，你哋有咩建議啊？ 首先咧，我相信如果系我哋要隔離完之後翻內地嘅話咧，就應該係以佢哋嘅標準為主嘅。咁所以核酸個檢測嘅標準咧，應該用佢哋嘅標準，即係話我哋 CD 值香港咧就35嘅，就當你唔確診噶啦。咁但係內地咧要 CD 值到40咧，先可以當你唔確診啦。咁所以我哋如果要逆向隔離嘅地方咧，就需要按照內地嘅標準啦。另一方面，人手個問題咧，早前我哋第五波嘅時候咧，其實內地都派咗好多人員落嚟。咁我相信咧，佢哋對於我哋香港隔離嘅狀況啊，或者香港運作嗰套流程咧，都係有一定嘅掌握嘅。咁若果如果我哋香港夠人手嘅，當然我哋都可以處理。咁但係咧，若果佢哋可以派佢哋一部分人手過嚟幫手支援，甚至乎係幫手去管理啊。監督啊，件事咧，我相信會即係成效會更加快。 咁佢哋過嚟會唔會有啲咩嘅即係手續上嘅一啲問題咧？當然我哋試過啦，以前幫我哋做戲院都試過啦嚇。咁你覺得係冇問題啊？即係香港人唔會覺得啊，你啲內地又有人嚟即係幫我哋做嘢啦咁樣，即係唔會有呢方面嘅考慮咯。 我相信咧，即係譬如話去管理呢啲疫情地方咁。本身都係幫緊市民做嘢嘅，咁你話內地過嚟係咪佢哋都好想過嚟呢邊又要閉環又食咧？咁我都覺得係一個苦差嚟嘅。咁就算你話香港市民好，我哋入去，咁其實入去都要閉環嘅喎。你如果係唔係閉環嘅話，喺裡面同啲隔離緊嘅市民接觸，一將個病毒帶翻去嘅話，咁成件事又好難搞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喺香港揾咁多閉環嘅人員，是不是很容易找得到呢？这个是一个困难来的。另一个难度呢，就是用什么交通工具送他们闭环回去啦。那我们建议呢，就是现在其实都有很多那些跨境巴士啦。那若果是到其实这些跨境巴士司机都可以入埋去在里面做闭环的，那每日都帮手车几车人回去呢，其实一方面是制造就业啦，另一方面呢都可以令到成件事咧做得更加完美一啲。 咁嗰、过关嗰个手续又应该喺边个地方度做咧？ 我觉得咧就我哋早前都有探讨过啦，就譬如话喺入境嘅时候咧，可能海关同埋入境处咧就先帮佢办一个暂时离境手续啦。到佢哋如果真系完成咗隔离咧， 咁翻咗內地咧，就當佢哋係真正嘅離境。咁就喺即係話佢入營之後咧，就無需要再接觸到本地嘅一啲人員啦。咁就避免咗嗰種接觸而有機會傳播嘅情況啦。 即係話你呢個方法咧，頭先你講直通車啊嘛，因為嚇直通巴啊嘛，咁變咗就唔需要再喺內地嘅關口就再落車做過關手續啦，係嘛？ 係啊，冇錯，因為我哋都希望盡量咧係避免接觸到我哋香港本地嘅一啲人員啊，咁所以咧，如果係隔離完咗之後咧，就直接係送去內地指定嘅地方就入境啦。 嗯，據你所知，即係如果真係有呢個健康疫站係順利即係去到內地入境啦，咁係咪都要仲要跟住係後續有好多即係檢測係要做嘅係咪？ 我相信內地咧，佢本身都有一套嘅機制嘅。嗱，譬如話佢翻到去之後嗰三日，會有啲嘅檢測啦。咁甚至落社區裏面咧，佢哋當居住地嘅官員咧，都會揾佢哋去了解，甚至乎要求佢哋做啲檢測嘅。咁呢樣嘢咧，就只要佢翻咗去內地咧，就按內地嗰套去辦。 係咪仲需要喺家居嗰度隔離嘅咧？喺內地？ 佢而家目前咧就需要家居隔離三日嘅，咁又或者你翻到廠度，你咪隔離三日咯，咁冇出去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係有渠道翻去，其實有需要嘅市民已經覺得好好噶啦。咁當然啦，呢樣嘢亦都隨住內地嗰個疫情，佢可能個防控嘅要求咧會有所改變。咁我哋都即係一路希望一路傾緊，按照而家嘅泡沫去做啦。若果到時內地嗰個隔離嘅程序或者手續有所變化嘅，咪按照嗰個情況，我哋再做調整咯。但係而家係七日，我哋就希望按七日去處理咯。 係，咁至於嗰1000嗰個限額咧，你哋有冇話即係同內地嗰度以你哋嘅渠道去即係要求，即係唔好咁緊嘅咧？ 其實我哋多次都希望係爭取可以多啲名額啦。咁本身我哋透過政府都同內地有好多接觸，咁佢哋都講咗我哋香港嘅情況，咁但係始終防控咧係內地而家頭等嘅大事，咁變成佢哋要做一啲決定咧，我相信都嚟得唔容易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即係話如果喺內地呢種收得咁緊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可以喺香港做到係本地隔離，跟住再送翻去咧，咁兩地建立呢種即係溝通模式或者叫做防控互信咧，呢種做法咧，我相信對於香港進一步開放咧，我哋係有啲。 嗱，而家即係特區政府就成立咗專班，就同內地方面咧就商討呢個逆向隔離嘅落實啦。你自己對於嗰個進度啊、時間表有咩期望啊？ 我都係上星期啊，特首先宣布啫。咁但係特首都話佢未有結果之前咧，係唔會向對外透露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特首咧，同埋相關嘅局長咧，能夠盡快開展呢一方面嘅工作啦。咁如果佢有消息嘅，咁都希望盡快公布啦。咁我哋亦都會同佢跟進一下嗰個進度係點樣嘅。因為我哋啱啱就喺外訪翻嚟，咁所以我哋呢幾日咧都未有機會接觸到官方。咁如果係出返去之後，我哋都會再同局方了解一下而家個進度嘅。 OK， 好，唔該曬陳冷斌，多謝你啊， 唔該兩位， 拜拜。 陳冷斌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㗎啦，再休息一陣，轉頭返嚟再傾。 阿爸， 你好嘛？ 佢哋亲切嘅问候， 第一次嚟香港咧，哇，点解行得咁快嘅？ 灿烂嘅笑容， 一嚟姐姐咧做嘢咧系用心嘅， 每个小小嘅帮忙都为无数香港家庭带嚟温暖。你又对佢哋背后嘅故事有几了解？听 CIBS 节目 《印在你心》， 对印尼文化认识更深。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時間嚟到晚上嘅7:49啦，咁呢個時間咧，自由風想傾下關於機組人員抵港之後嘅安排啊。嗱，政府咧就係早前咧就宣布咧放寬呢個嘅機組人員咧係駐港機組人員抵港嘅安排啦。咁由剛剛過去星期六開始咧，咁啊海外或者台灣客機嘅駐港機組人員咧， 抵港之後咧就係唔需要再喺酒店度檢疫啦。咁只要需要零加三啫。咁喺機場咧做完核酸檢測陰性之後咧，就可以進入社區噶啦。咁之後進行三日嘅醫學監察同埋定期嘅檢測。咁其實咧呢樣嘢咧就同翻貨機嘅機組人員咧可以睇齊翻啦。咁呢樣嘢咧都當然可以叫做放寬到一啲機組人員嘅要求啦。咁有冇空間可以再去增加翻一啲航班咧？咁睇翻最新嘅情況咧，咁其實國泰航空為例啦，都增加咗一啲短途目的地嘅航班啊。咁包括譬如係東京啊、台北啊、曼谷啊，下個月開始咧將會恢復到咧就每日一班嘅航班嘅嚇，楊立滿。 係啊，呢一個措施嘅放寬咧，我諗普遍嚟講都係受歡迎嘅，即係尤其是業界都覺得係。露咗一絲嘅曙光啦，因為而家佢哋經營嗰個環境咧，的確非常之嚴峻嘅嚇，可以話令到嗰個機組人員係唔需要即係去隔離咧，係一個好嘅開始啦，可以咁講。但係咧，就業界亦都覺得都未必真係幫到即係嗰個佢哋自己個營運嘅情況嘅，因為外地嘅旅客嚟香港，而家始終都係重要咧。是有三日的即是隔离期啦，所以呢就未必是可以即刻可以见到有什么效果。 是就算航空业来讲啦，之前其实都有一些航空业界讲到话要去恢复以往那个航班的运力呢，其实都需要时间。包括疫情期间可能有些飞机就离开了香港啦，又或者是人手方面都要重新招聘啦，所以都未必可以一下子就回复以往那个运力。而现在这些客机机组人员呢，咁除咗唔使喺酒店檢疫之外咧，咁其實咧都有一啲嘅要求嘅，咁包括咧就要咧係避免喺公眾場所做一啲除口罩嘅活動啦，避免去一啲人多嘅地方同埋大型聚會啦，以及咧係需要記錄個人嘅行蹤噶。航空公司咧都需要有責任咧去到監察同埋查核呢啲機組人員嘅行蹤記錄嘅嚇。好啦，咁究竟呢啲嘅措施對於航空業界嘅影響係點咧嚇？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秘书长叶伟明啊，叶伟明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点样睇今次措施啊？ 咁我哋都欢迎嘅，因为始终都系第一个就系方便咗我哋嘅机组人员啦。咁我咁第二个亦都真系会令到咧，即系喺个业务上边，即系都能够可以有些少有序咁恢复咧，咁即系都令到大家都会。是感觉好啲嘅，同埋有即系都有翻啲机啊，系咪？ 嗱，咁呢个应该系会对你哋嘅即系同事嚟讲系一个好嘅安排啦。咁但系听讲你哋都开始去招募啲人手，但系咧就即系都有困难喎，系咪啊？即系都仲有好多人。 我哋见到有啲公司系开始招募人手嘅，即系因为始终其实咧就都同全世界好多航空业嘅情况都一样啦。因为疫情期间就航空业都受到重挫啦，有好多人系被裁嘅。咁所以實際上你都見到好多世界各地嘅航空業，當佢開翻嘅時候咧，佢都面對人力短缺嘅問題。咁我哋相信香港都會有咁樣情況。咁一個咧就係因為始終嚟講，即係我哋香港而家嗰個，我哋一直都話啦，即係嗰個工資結構咧，我哋覺得希望咧啲公司要調整嘅。特別第二個咧就係我關於個機場嘅交通嘅問題咧，都係制約咗我哋有啲工友咧，即係願意加入翻。即是航空业的那个议员的嘛。 你讲个薪酬的架构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薪酬呢其实以前呢就很大情况下面呢就靠即是大工友呢就要公司要工友去用底薪啦，再加津贴再加埋啲加班的。咁如果真係好似疫情前呢，咁就那个都还可以啊。但係而家我哋好多一啲工作呢嘅底薪呢是由8400到9600元之间嘅啫。咁底薪如果真係当嗰个航班少啊或者客少嘅情况面呢，冇乜加班开嘅情况下面呢，我哋变咗我哋嘅工友呢，佢个收入呢就会大减嘅。咁就所以变咗佢哋就觉得唔稳定囉。咁而且就特别係近排嘅情况面呢，佢对成个航空业嘅嗰个复苏仍然未抱有嗰个即信心的时候，再加上个工资结构，他都觉得我开工 都未必能够搵得翻以前嘅钱，或者搵得翻可以我哋即系去养家嘅钱嘅情况下面咧，佢哋翻翻转头啊，即系嘅嗰个意愿就会低嘅。咁同埋加上而家我哋嘅交通问题咧，即交通啦，就因为巴士公司因为下少咗之后咧，开嘅班次比较少啊，所以我哋要花好多嘅时间咧喺交通时间上面去翻工咧。亦都系令到我哋有啲工友咧，就系感觉到咧，就系望而却步嘅。 嗯，嗱，而家即系放宽啲机组人员嘅入境措施啦。咁其实都见到啲航空公司系多咗少量嘅航班嘅。 嗯， 有冇机会真系可以系为啲工友去到争取翻呢个薪酬待遇嘅？ 我哋都做紧，我哋都而家都即系搵紧一啲即系公司，同埋佢都发送俾公司，就希望咧同佢哋商讨话咧。我哋認為咧，如果要吸引人哋咧，即係吸引我哋嘅工友咧，重新翻入嚟呢個行業，或者新人入嚟咧，就一定要重整個工資架構嘅，即係再係用嗰個超低嘅底薪，再加啲津貼同埋加班咧，係去吸引啲工人咧。我覺得已經經歷過過去嗰兩三年嘅疫情咧，我覺得已經好難吸引到啲工友會再翻嚟做嘢咯。 咁頭先你都提到即係個交通嗰個問題啦，咁你哋有冇要求啲航空公司即係都可以提供一啲即係俾員工即係接佢哋翻工？ 我哋而家做緊個問卷咁，我哋都有要求嘅。咁、我哋都有要求，或者我哋都希望咧，政府當局啊，或者機管局咧，都應該係提供一啲機場嘅專線咧，俾我哋專放我哋嘅香港機場嘅工人咯。 有冇了解到其实即系你头先都讲即系好难啲吸引人系入翻行啦。其实佢哋即系关注嘅点，除咗系呢个薪酬待遇，即系或者薪酬结构嘅问题啦。其实都同会唔会都同而家政府嗰个嘅叫入境嘅安排啊吓，或者系嗰个措施嘅放宽程度啊，都可能有关系咧。 其中一个啦，但系我相信而家最主要都系嗰个工资结构嗰个问题啦。即系嗰个噶，因为其实就随住嗰个政府喺个防疫措施上面嘅慢慢放宽咧，喺呢方面咧，其实工友喺呢度嘅关注已经系少咗啲嘅。咁如果我哋见到有好多公司咧，都已经向佢原有嘅被裁嘅员工咧招手咧，但系都反应相对比较冷淡咧，都系我哋嘅理解咧，主要都系同嗰个即系工资待遇咧系有关系。因为根本上几时先能够恢复翻到19年前嘅嗰种情况咧？大家都心中冇底啊嘛，咁咪变咗我未来嗰嘅两三年，咁我嘅工资如果翻唔到19年之前嘅，我又冇乜咁多加班嘅，咁实际上真系吸引唔到啲工人去翻嚟做嘢咯。 嗯，不过其实政府都最近都有好多信号，即系发得出嚟咧，就即系个疫情又如果开始平稳之后咧，都会逐步放宽即系嗰个通关嗰方面嘅措施嘅吓。咁、其实员工方面系咪都应该睇长远少少，即系亦都要体谅，即系嗰啲航空公司其实佢一开始嘅时候佢真系唔能够开咁多航班嘅咁但系就即系嗰个前景咧，即系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已经开放。咁照计航空业咧，都应该会有人都估计系会有一个即系报复式嘅蓬勃发展，我迟啲会。 明白。但系咧，你都要理解到咧，就系、是其实超低底薪咧，呢、這个以前我哋一直都有争取要增加翻多嗰个高提高嗰、那个嗰、那个底薪嘅。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就算你话复苏，但系复苏嘅嗰个情况系去到几时咧？即系 个快慢你都唔知道， 大家好难拿捏啊嘛。究竟即系我哋工友都感觉到我要挨几耐咧？即系你都要俾一个即系个隧道有几远，我先至见到曙光咧。咁呢个先系最重要啊嘛。因为过去嗰两三年咧，我哋好多工友咧，被裁啦，被减薪啦，或者放无薪假咧。已经是令到大家都捱得好辛苦啦。咁即係如果再即係你而家嗰个所谓可能即係期望即係话会有个复苏，但呢个复苏个力度或者时间几时先会真係分得返去2019年之前嗰种情况呢、大家而家都心中冇底㗎嘛。 系，仲有最后一个问题咧，就今次啲机组人员翻嚟香港之后咧，其实要记录行踪咧，航空公司亦都要去监察佢哋啊。仲记得第五波嘅时候，有啲嘅即系机组人员咧就系涉嫌违规啦。其实今次你觉得系有咩方法可以即系确保大家去遵守咧？ 我想这个都要靠自律，老实讲这件事、即因为老实讲真的旁公司或者政府都不可能即要跟到那个人即24小时跟着他的、是不是那你都这样这件事呢现在政府又放宽、如果真的想对自己又好或者对社会又好或者对整个行业来讲呢我都希望呢即大家那个自律性要高一点咯。咁我覺得呢個先係最重要 的。好，唔該曬葉偉明，多謝你嚇。葉偉明就係香港民用航空事業總工會即係秘書長嚟㗎。